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到夜间，本市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，雨后空气清新，气温有所回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早晚天气较凉，外出请注意添加衣服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2级，最低气温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问刘秉忠说：你认为我三个嫡子之中谁最贤能？刘秉忠不加思索地答道：燕王最贤。这一次您让他到北边，也是观察他如何处置北边叛乱的最好时机，待燕王回来以后，请皇上赶快定下来为好啊。刘秉忠退下，董文炳又奏道：真定一带暴民起兵，要到大都解救顾宋皇室和文天祥。忽必烈听完冷笑道：哼，乌合之众。不说这个了，我让你办的另外一件要紧之事，你暗中查访一下文武百官对阿赫玛的评议。董文炳领命而出。这时查弼从里面走出来说：大汗，那天我见了谢夫人，她说在这里寒冷，水土不服，老是腹泻不停。我看他们是想回南宋故地了，他们孤儿寡母，又老又不堪的，怪可怜的。要我说，干脆在临安附近找个清静地方安置他们算了。忽必烈严肃地说：你真是糊涂了。刚才董文炳来报，真定一带暴民起兵，扬言要攻大都救出皇室和文天祥。他们这些乌合之众，哪有真心要救他们？他们是借此名义聚集暴民，聚敛钱财，沽名钓誉。他们真要是得到了这些人，这些人的灭顶之灾也就降临了。在这儿住着安逸，而且还安全。你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他们。处理完谢太后的事情，查弼把阿赫玛召来，语气严厉地批评道说：是我建议你去的云南，后来又建议你回到大都，这里面的原因你心里清楚。你现在位置丞相，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不要引起百官怨恨。你好好审视自己，是不是过了头了？阿赫玛跪下匍匐在地颤抖着说： 奴才谨小慎微，如履薄冰，只是为国库充实，国家强盛而努力，由此得罪了一些人，请皇后明察呀。察必说，你已经掌握了国家的财政大权，为什么还让你儿子去当什么枢密副使？阿赫玛辩解道，奴才本不愿意，这是皇上受封的呀。察必又问，哼，你在中书还有各府路任用了那么多官，这也都是大汗任的吗？ 这些都禀报过皇上，奴才哪敢擅自做主啊。 我说一句，你有100句等着我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有你哭的那一天，到时候不要来找我。真金到达哈拉和林，召集西班、赫仁杰等宗王和将领10几位商议军情。真金说道，佛汗命我来这里统大军，平定北乱，救出北平王和安统丞相，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作战，叛贼绝对没有好结果。这时赫仁杰献计说，燕王，我知道海都大王和蒙哥铁木尔大王之间也有矛盾，要救纳木罕大王和安丞相，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分化他们。西班也说，是啊，燕王，当年海都许诺事成之后让西里吉当大汗，但是到现在依然没有兑现承诺，那西里吉肯定不满。真金闻听沉思了一会儿说，西班，我派你去见蒙哥铁木尔，你敢不敢去？西班闻听一口答应。真金又说，好，你去以后告诉蒙哥铁木尔，大汗认为此次起兵都是海都不满韩宗一位而引起的，而且当年拔都汗最有力地支持了蒙哥当大汗，海都本是窝阔台韩宗的，所以一直怀恨在心，伺机叛乱想夺汗位，和你联盟只是想利用你，他绝对不会让你当大汗的，应该让蒙哥铁木尔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他改悔，设法放出北平王和安丞相，既往不咎，还要在哈拉和林割出一块地给他。西班遵命，明日就出发。真金又说，何仁杰在大营周围严加巡逻，不得放走一个人和放进一个人来。哈拉和林海都大营内，海都和钦察二人夹桌而坐，喝着酒，桌上摆着大块的羊肉，二人用刀割着吃羊肉。钦察左右瞅了瞅没人，说道，大王，西里吉跟我说了好几次了，说这是您答应让他当大汗，他说他已经把那纳木汗和安童都抓来了，您倒是不提这事儿了，这西里吉心怀不满呐。海多闻听表情不屑地说，哼，他想得好，当大汗那也得等到灭了元国以后啊，不灭元国当什么大汗？钦察又说，大王，把纳木汗和安童都关押在我们这儿不合适啊，您看他们二人，一个是大汗儿子北平王，一个是木华黎的后裔丞相，这分量如山呐。海都说，这样才能显示出我的力量啊。钦察不无担忧地说，大王，平心而论，您能打得过忽必烈吗？ 海都沉思了一会儿说，需要联合东西岛诸王啊。金察说，大王，您把这么重要的两个人都关在我们这儿，那么将来所有的怨恨都会集中在你的身上。我建议把纳木罕送到蒙哥铁木尔大王处。海都想了想说，好，找个理由把他送走。蒙哥铁木尔大营中，蒙哥铁木尔正坐在椅子上擦着刀，这时西班求见，蒙哥铁木尔大惊，但还是让西班进来。分宾主坐定，蒙哥铁木尔问道，深夜来访有何事啊？不会是来当说客的吧？西班盯着蒙哥铁木尔的眼睛说道，就是来当说客的。蒙哥铁木尔冷笑道，哼，你看看我这把刀刚擦完，你先问问他答应不答应。西班毫无惧色地说，你会答应的，因为大王被人骗了，还蒙在鼓里。大王，当年韩宗之争历历在目，难道你已忘了？海都却没忘，他一直想恢复韩宗，所以才想利用你们。蒙哥铁木尔怒道，我知道你就会说这个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拿下关起来，送到海都大王处处置。两个军士进来抓住西班，西班挣扎着说道，大王，我说的都是真话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两个军士把西班给推了出去。海都在几个侍卫护卫下正在院中闲步，这时钦察过来凑到海都身边说，大王，蒙哥铁木尔又送过来一个人。海都说，嗯，又送谁来了？钦察答道，昨晚西班从真金大王处去到蒙哥铁木尔那里，说是当说客，他们就把他抓住又送到咱们这儿来了。我说的不差吧？西班那也是宗王之后，据知很受真金的重用，否则真金也不会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他来办。蒙哥铁木尔他这安的是什么心呢？他为何自己不处置？哦，把这个杀不得养不得的老马推给我们，而且不知道西班跟他都说了些什么呀。海都沉思了一会儿不解地说，是啊，他完全可以自己处置西班，这怎么又送到我这儿来了？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真金见西班久去不归，认为再等下去对西班等人的生命不利，于是命令道，贺仁杰，你领一支人马单攻海都大营，并到处散布，我们只攻海都，与其他人无关。另外阻断蒙哥铁木尔、西里吉等人与海都联系的路线，只堵不打，对他们二人的将士好言相待，把从上都带来的珍宝衣物等散发在路上，让他们拿。真金吩咐完，各将领遵命而去。真金的大军攻击得紧，让海都是如坐针毡，跟这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他在屋中不停地踱着步，把桌上的东西都给摔碎了。这时钦察进来说，大王，真金大军进攻很猛，不见蒙哥铁木尔和西里吉来救援，而且真金的士兵到处都在喊，放出纳木罕大王就不打了。大王，快把纳木罕送给蒙哥铁木尔吧。 海都说，容我再考虑考虑。 贺仁杰领着一队军马正与别儿哥的军队相遇。贺仁杰在马上施礼说， 别儿哥大王，有几年没见了，你还好吧？ 别儿哥在马上还礼，冷冷地说， 侍卫长，当年你马快跑脱了，哼，否则早已是我刀下之鬼了。 贺仁杰不动声色地说， 这些都是上苍的安排，你我又相遇，说明是有缘分的。去禀告蒙哥铁木尔大王，我们是要从海都那儿解救纳木罕大王和安丞相的。我们大汗给蒙哥铁木尔备了很多礼物，现在放在这儿，请你拿回去送给大王。 贺仁杰的部下们下马，把很多包的东西放在了地上。贺仁杰又说， 比尔哥大王，有劳你把这些珠宝衣物拿给蒙哥铁木尔大王，其他还有你的一份，还有众将士的份。 说完，贺仁杰调转马头领人走远。别儿哥疑惑地瞅着贺仁杰，等他走远才下令把东西装车带走。士兵们下马，慌忙往马上拖东西。海都大营内，钦察报说，贺仁杰在战场上留下了很多珠宝衣物给别儿哥，别儿哥都拿走了。 海都闻听冷笑道，哼，这分明是离间计，一眼就识破了。但是蒙哥铁木尔是拔都大汗孙，他们两个王系是最早联手的，祖宗留下的情谊不会轻易打破，而且蒙哥铁木尔把捉到的人都推到我这儿来，借刀杀人呢。 钦察说，是啊大王，那我们不会再把他们又送回到蒙哥铁木尔大王手上吗？海都说， 好，你押着纳木罕和西班送到蒙哥铁木尔那儿去，就说我要移军前进，带这么多要犯不方便，让他把这两个人关押在他那儿，共同对付真金。 别儿哥把贺仁杰丢下的珠宝和衣服交给蒙哥铁木尔。蒙哥铁木尔见了犹疑不决，心神不定，在屋中是踱来踱去，神色忧虑地说， 这是真金用的离间计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海都王兄真的起疑心，上了他的圈套，这刚刚组成的反元联盟土崩瓦解。 想了想，蒙哥铁木尔毅然说， 带上那些东西，我去见海都王兄。 二人刚来到大营门口，恰好碰见钦察押着纳木罕西班二人迎面过来，二人一惊站住了。蒙哥铁木尔说， 你这是干什么？ 钦察说， 海都大王说我们要移军进兵，带着几个要犯不方便，要把他们二位关押在大王这里，让我押送交给大王。 蒙哥铁木尔闻听皱了一下眉头，命令别儿哥先把他们二人关起来。别儿哥押着纳木罕西班向大营走去。蒙哥铁木尔对钦察说， 我正要去见海都王兄呢。 钦察说， 哦，那太不巧了，他去海伦湖营地挑良马去了，说马肥了该向南大举进攻了。他说大王也该向真金进攻了。 听了这话，蒙哥铁木尔默默地走回了自己的营帐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 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忽必烈见文天祥久劝不降，就想让赵孟俯再去劝劝他，于是找了个借口把赵孟俯请来了。赵孟俯参见忽必烈，此时忽必烈正在书桌前练着书法，赵孟俯站在一旁观看。忽必烈回过头来跟他说，那这边是旧国文，这边是新国文。赵孟俯说，旧国文现行文字像杨柳下垂或雨落纷纷，新国文方块字横平竖直。忽必烈闻听放下笔说，你觉得哪个较好一些？赵孟俯说，啊，臣不懂，不敢妄说。臣给皇上画一幅画吧。忽必烈应允，赵孟俯运笔画了一只苍鹰展翅，翱翔在蓝天，下面是山川树木。忽必烈看罢，大加称赞，对赵孟俯说，我让你去见一个人。赵孟俯答道，是文天祥吧。忽必烈点了点头。赵孟俯又说，皇上，我去见他可以，早就是熟人了，但是臣有个请求，我去探望他可以，但不当说客。赵孟俯去见文天祥，文天祥正在伏案写书。赵孟俯施礼道，天祥兄，在下有礼了。文天祥依旧写着，说道，孟俯坐下，等我把这首诗写完了再跟你叙旧。赵孟俯凑过来看着，并且念出了声，过零丁洋，辛苦遭逢起一襟，干戈寥落四周星，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，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文天祥写毕，置笔在桌，满脸泪水，闭眼低头不语。赵孟俯默然坐在一侧良久。文天祥问道，孟俯，意向可好啊？元皇帝待帝室如何？你的书画可有长进呢？赵孟俯说，我把你这首诗画成一幅画如何？文天祥高兴地说，那当然，感激不尽。赵孟俯展纸挥毫，文天祥在一侧研墨，一幅过零丁洋图出现在眼前。赵孟俯题字道，为过零丁洋人画零丁洋图。文天祥看了之后说，好，我把它挂在墙上，每日欣赏。赵孟俯又问，天祥兄，饮食还好？文天祥答道，食物精美，口中无味啊。赵孟俯说，在下告辞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文天祥拱手道谢，送赵孟俯出门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。